北京时间23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98.2 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创新未来的自己，我们重新定义年轻。 FM98.2 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马苏，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广场村， 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98.2。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么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大明落难太子，东瀛忍者少女，蒙古水师提督，以鲸鱼为坐骑的高丽投资人，这一行人在茫茫大海上四处寻找蕴藏无尽力量的佛岛，希望自己的心愿能够实现。在大明水师的追击和大海盗的环伺之下，他们将谱写出一部怎样的大明航海传奇？架空小说《四海惊奇》，不空文化出品，主创马伯庸，驰骋赵老师，演播江宁。鬼船第三部分。原来那些白骨还真是当年镇海号死不瞑目的水手们，这十年来就在海底沉睡，不想此时因为那颗珠子被捞被唤醒了。大副又对六说道：“原来是因为这样。” 六，你知不知道，老大早就知道你是赵家的后人了，他还想过等他老了就把这艘船给你。 六骂道：“放屁，我才不信，就他那个贪气儿，别糊弄我了。”大副一愣，然后冲对面吼道：“ 王二，你这个计策不好使啊。” 躲在暗处的剑文心想，怎么能有人如此耿直，但是事到如今也没有时间埋怨，就大喊一声：“老李！”这是剑文的计策。三个人从船舷外侧爬过去，由大副吸引六的注意力，再由老李偷袭。老李闻声而动，像一条毒蛇一般出击，两把短刀直扑六的面门。没想到的是，说时迟那时快，只见六右手一抬，离他最近的白骨突然散架，飞去在六的身前。老李的刀锋砸在白骨组成的屏障之上，完全失去了效力。老李反应很快，一矮身从下面攻向六的身侧，这本是人的盲点所在，这招毒辣，但是十拿九稳。谁知道那个白骨屏障反应更快，从屏障中伸出一只白骨的手，瞬间捏住老李的手腕，老李惨叫起来，短刀也脱手了。大副急得直喊：“老李，老李！”无奈距离太远，而他身下也有白骨爬来，眼看就要抓住大副的脚了。白骨屏障又伸出一只骨手，仿佛六的手一般灵活，那白骨手化拳为刀，指骨并拢，就要往老李胸口刺去。说时迟那时快，这个时候一束从天而降的火焰直扑六的脸， 六的精力全在控制白骨手上，完全没有想到这边被火烧了个正着。大夫定睛一看，只见建文头戴护目镜，手持火符，倒挂在桅杆绳索之上。建文大声呼喊着给自己壮胆，红着眼再次按动火壶后面的把手，火焰一窜30多高烧向六。透过红色镜片，建文竟然真的看见一头形似狐狸的动物，那动物皮毛是烈火，眼眸如同金属融化的颜色。看来那些关于火壶的传闻也不都是以讹传讹。建文从小在禁军里练习过火铳，用这个东西非常得心应手，但那赵六不愧是身手矫健的赤腿子，这一下突袭他竟然能够侧身闪过。建文再次按动把手，大呼火壶之名。就在这时，那火壶所喷之焰竟然如同活物一般在半空拐了个弯，硬生生烧了六一个满头满面，高温顿时把六的脸给烧毁了。六惨叫着后退，白骨手也失去了准头，四处挥舞。建文用尽最后一点火焰，那烈焰中的动物也就此消散，但也足以逼得六向后退去。最后六脚底一滑，从船头坠下。那些白骨察觉到主人的危机，纷纷向他这边涌来，兴许是六的能力越发娴熟，这些白骨的速度陡然增快，然而怎么可能比得过六坠海的速度呢？那些白骨就冲着六坠海的地方义无反顾地扑了下去。六落海之后才算清醒少许，他从水中探出头来，捂着半边脸正在叫骂，却感到身下一沉，原来这是那些白骨救主心切，竟牢牢包住了六，就如同刚才的屏障一般。这下纵然六水性再好，手脚被累累白骨包裹无法滑动，人自是向下沉去。少年心慌不已，越慌却越是无法自如操控，眼看就要没顶，他终于哭喊着大叫救命起来。然而为时已晚，白骨把他们的主人包裹得更紧，防止他受到更多伤害。六拼命抬头出水，死命挣扎，最终他扑腾了几下沉入到海中。巨大的死尸鲸鱼游过六没顶的地方，那白骨的鲸尾扫出巨大的水花，随后也随他的主人一同潜入了海底深处。建文唏嘘不已，有一瞬间他仿佛能够理解六的执念，如果一件事对他来说太过重要，就会占据他生命中的全部，一旦走火入魔恐怕也会是如此。建文自问，如果有这样一个机会让他完成复仇，他是不是也会无所不及，甚至牺牲无辜者的性命呢？如果是这样，那自己与杀死父皇的凶手有什么区别呢？建文在心中暗自发誓，往后的岁月里绝不放任自己被仇恨吞噬，变成毫无人性的怪物。平静的海面之上，白骨们消失无踪，只有大人号甲板上的血迹揭示着先前发生的一切凶险。十数日后，泉州港，建文气急地说着，喂，你怎么说话不算话呀？在建文面前是一个半躺在一张宽大竹椅里，腹部还上着药裹着伤口的胖子。死里逃生的船主说，那个你的浮光木不是完好无损吗？那场劫难之后，船主仗着自己肥肉多，竟然捡回一条命，大人号也算是死里逃生，那些死掉的水手尸体一律落海不见了。建文不依不饶，话是这么说没错，可你明明说过要是救了大家，大人号的龙骨也归我。船主说道，你这孩子真能缠人，现在把船拆了给你，你不是要逼死我吗？那些死掉的兄弟总要给他们家里人一笔钱呢，金主那边我还不知道怎么交代呢。建文想想也是，但总觉得不太舒坦。这样好了，我呢欠你一条浮波木龙骨，等什么时候我这条大船报废了，再由你来取，好不好啊？不过说不定啊，我的船还没报废，你就先飞黄腾达了。船主摸摸双下巴，若有所思。那可不一定，建文嘟囔着， 看着这些海天景色，他心里闪过一丝忧虑，自己怕不是真要一辈子待在泉州港了吧。大富从后面过来，乐呵呵地向简文打招呼，他身边是老李。甲板一役之后，两个人都没事，只是手下折损不少。四个人看着脚夫给大人好搬着给养和物资，简文问他们，那今后你们打算怎么办呢？老李说道，啊，去南洋躲一阵儿吧，兴许以后还会再见。建文说道，行吧，你们要是得了好宝贝，别忘了来我这儿就是了。嘿嘿，你那艘船可不错呀。老李露出一丝在旁人看来简直就是冷到骨髓的微笑。建文头皮麻，难道他把龙骨运往溶洞的时候被钉烧了吗？大富哈哈大笑，老李啊，你又吓唬小孩子了。只有船主在那边哼唧，说要揍那个给自己开药的郎中一顿。至此，见完这趟无功而返的出海故事就算完结了。茫茫大海，任何奇异的事都有可能发生。那颗珠子附身下的六与白骨们，没准线下也在海底深处静静蛰伏，不知道哪一天行船的人就会撞见。山川无主，上篇，夜航怀思篇。宦官曹安撑着一把伞在雨中奔走，紧张的喘气声虽然被雨水淹没，但是匆匆的步履一望就知道是发生了大事。他怀里紧紧揣着皇帝的谕旨，要在午时前赶回宗人府复命，是以一步也不敢停歇。宫阙内外草木凋落，唯有宫门前的两行松树苍翠依旧，在凄风残雨中摇曳。雨水如密集的钉子一般凿落在宫门前的空地上，腾起久久不散的雾霭。这一天整个皇城都被笼罩在这淡青色的雾霭之中，宫城曲折如迷局。曹安穿越甬道之时，一不留神踩到几块松动的石砖上，乌黑的泥水从缝隙中猛地溅出，濡湿了袍脚。曹安是个极爱干净的人，要是在平常，他一定会因为这恼人的泥浆而哭爹喊娘，然而今天他已经没空理会这些小事儿。刚才皇上发了一通脾气，盛怒之下摔碎了心爱的琉璃盏和几个青瓷大花瓶，曹安莫名其妙地被卷入，白白挨了一顿骂，赔跪了半个时辰。曹安心想，最好早早了却这桩破事儿，我也能松懈一会儿。不过他脑子里还是有一团剪不断理还乱的乱麻，毫无头绪，任凭曹安怎么想还是想不明白，好端端的一个人怎么说没就没了呢？在千万条雨丝之中横着一条隐形的绳索，那是一根极其纤细的绳索，由千根蚕丝拧成，用药水浸泡五日之后已经接近透明，寻常人难以察觉。绳索被安置在巷口，准确地把曹安绊倒在地。在落地前的一瞬间，曹安扔掉雨伞，下意识地护住胸膛，生怕怀中之物被泥水弄湿。他正想大声呼救，嘴巴也立刻被堵上，用来堵住嘴巴的布团隐隐有一股难以名状的腥臭味，然后脑袋上被猛地敲了一下，曹安两眼一黑，不省人事。曹安醒来的时候，嘴里的布团子已经被拿走，周围萦绕着浓郁的檀香气味，他的四肢被牢牢捆缚，勉强可以站起来，不巧又一头撞在香案上，立刻落到地面，像是一个被裹好的粽子一般在地上滚了两圈。香案、蒲团、木鱼、金尊佛像，破了洞的帆床在风雨中呼啦作响，这里似乎是一个人迹罕至的小佛堂。门槛外是一个荒凉庭院，残叶遍地， 几棵树木光秃秃的，看不出什么名堂。不过看着砖墙瓦片的样式，应该还是在皇宫里。绑架曹安的是三个黑衣人，其中两个人蒙面，一个人头戴皂纱笠，故意遮住面目，但是仍然掩盖不住少年模样。那个戴着皂纱笠的黑衣少年正将几支香插入一个锈迹斑斑的香炉当中，见到曹安醒来便向他问话。黑衣少年嗓音未脱至极，却带着几分威慑之意。曹安，听说前几日你奉命去兖州调查鲁王的死因了吗？曹安战战兢兢地回答： 是。 心想，这该死的事情居然还没有结束。少年话锋一转，忽然指着院子里的几棵树，谈心似的对曹安说道：你是不是很好奇啊？院子里那几棵树到底是什么树？春天开什么花？秋天结什么果？曹安点点头，忽然又觉得哪里不太对劲，又使劲地摇摇头。黑衣少年摸了摸曹安的头，继续说道：我要问你几句话，你一五一十地回答我，若有半句虚言，我就把你剁碎，跟那些枯枝败叶和在一起做肥料，看看来年会开出什么花，结出什么果。曹安在宫中是个出了名的胆小怕事的主，哪儿受得了这番惊吓？更何况这个人敢于公然在宫墙内绑架宦官，拦截谕旨，想必是个有来头的家伙。曹安不等那人问话，立刻把自己知道的事情都道了出来。他说道：鲁王是因为长期服食金丹毒发身亡的。其实早几个月，鲁王殿下就因为毒性攻身而瞎了眼，终日里衣冠不整，站在宫城上胡言乱语，大骂天子。兖州城里到处都有传言说。 说什么？ 说鲁王被妖魔附身，早已经疯了，就算活着也是白白浪费王位，说不定会做出什么大逆。 我看你才是胡说。 不等曹安说完，那个戴着斗笠的少年怒火中烧，被黑围遮住的肩膀微微颤抖。曹安只得慌忙说道： 小的只是将听来的话复述一下，不敢添一个字啊。 那黑衣少年接着问道： 皇上给鲁王赐了什么谥号？ 曹安马上回答说： 荒王，皇上他赐了荒王的谥号。 少年搜肠刮肚，想要从以往读过的书卷里寻找答案。荒，外内从乱曰荒，好乐怠政曰荒，混乱嫉妒曰荒，侠武五常曰荒。无论怎么解释，荒这个字显然和好事不沾边。可是少年怎么也想不通，石叔到底是犯了何种罪过，居然会被冠以荒字的谥号。看到少年沉默不语，曹安慌忙地解释道： 谕旨还在我怀里，您若是信不过我，可以拿出来看一看，不过可千万别给弄湿弄皱了，小的还得去宗人府复命呢。若是这纸给弄坏了，我这小命也就…… 黑衣少年不等曹安啰嗦完，已经从他怀中掏出谕旨，上面赫然写着一个荒字。黑衣少年从靴筒中取出一把匕首，拿衣袖擦拭几下，然后在曹安面前摆弄着，明晃晃的白光刺得曹安眼睛难受。黑衣少年继续问道： 听说你跟随右公公去兖州办了一件重要的事情。 小的只是个随从，只知道右公公奉皇上的密旨杀了30个鲁王府的方士道人。 除此之外呢？ 惩处了一些事主不利的宦官。 那么皇上为何不允许宫中谈论鲁王？ 皇上那是 真龙天子必然有自己的主张，小的只是个传话的，哪敢暗自揣测龙意。 才说完这句话，曹安又凑到少年跟前低声说道， 不过小的也满肚子疑问，这鲁王啊，除了有谋逆之心，还能有什么能让万岁如此震怒啊？ 少年猛地站起来踹了他几脚，恶狠狠地说道，绝不可能，你再给我好好想想还有什么遗漏。曹安一边暗骂自己为什么要多这句嘴，一边搜肠刮肚地想着还有什么能够喂饱这位惹不起的神秘人。忽然他想起来一件可怕的事情，全身开始哆嗦。 我想起来了，右公公从兖州带回的东西里有一个木匣子，不叫小的们打开，呈给皇上的时候里面装着两个圆溜溜的球，颜色特别鲜亮，跟玛瑙似的。我现在想起来了，那东西好像是…… 是什么？曹安带着哭腔说道， 是眼珠子。 见到少年被吓了一跳，曹安竟然有些得意，他接着说道， 那东西和沉沙金丹什么的放在一起，我一直以为是药材，皇上就是看了那个东西才龙威大怒，一把将匣子推倒在地上，两个圆溜溜的球就一直滚啊滚，皇上让小的们都跪在一边不许抬头睁眼，只听到皇上一直破口大骂，摔碎了琉璃盏和好几个大花瓶。 少年听到这番话满腹狐疑地问道，你真的确定那东西是眼珠子？ 我跪着的时候不小心睁了一下眼，碎瓷片里有一滩黏糊糊的东西，当时只觉得奇怪，现在想起来了，皇上扔琉璃盏和花瓶其实是要把那个眼珠子砸碎呀。 少年顺着曹安的描述回想了一下皇上和两个眼珠子搏斗的场景，实在太过诡异，不太真实。曹安跪倒在地，也不管四肢被捆成粽子，只是一个劲儿地拿着额头撞地，嘴里说着， 小的知道的事儿都告诉您了，在这皇城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曹安恨不能做个瞎子聋子，小的连皇上的密旨都跟您交代清楚了，您就放我一条活路吧。 少年声音冰冷地说道，据你们的调查，鲁王临死的时候有没有提到过谁？曹安咬着牙连珠炮似的哭喊道， 那就是些皇亲间的私事啊，我一个小太监能记住什么？别，我再想想。对了，他倒是嘟囔着，不要让当今的皇长孙变成什么人来着。 少年突然愣住了，皇长孙，他能变成什么？ 这谁能听得清啊？老话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但这命定的天子，能有什么好嘱咐的？ 曹安连连磕着头，脑门上已经渗出鲜血，想必也问不出什么话了。少年吩咐随从把他送回原处。曹安被解了五花大绑，从地上爬将起来，拍了拍满身泥污，又摸了摸额头的血疤，心里惨叫连连，死了个稀里糊涂的藩王，我这遭的是什么罪呀？皇城上方的灰色天空中划过一道闪电，雨下得更急了，佛堂晦暗如夜，长明灯在冷风中明灭不定，留下一行行烛泪。前走了随从和人质，黑衣少年终于有了一个人独处的时间，他轻轻摘下皂纱里，露出一张惨白的脸，仿佛刚才的虚张声势花了他极大的体力，两只眼睛又红又肿，平日里清澈的瞳孔中此时布满血丝，像是被鲜血染红的湖泊刚刚经历一场杀戮。这是洪武22年的冬天，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大明落难太子，东瀛忍者少女。蒙古水师提督，以鲸鱼为坐骑的高丽投资人，这一行人在茫茫大海上四处寻找蕴藏无尽力量的佛岛，希望自己的心愿能够实现。在大明水师的追击和大海盗的环伺之下，他们将谱写出一部怎样的大明航海传奇？架空小说四海惊奇，不空文化出品，主创马伯庸，驰骋赵老师，演播江宁。山川无主，上篇，夜航怀思篇。这是洪武22年的冬天，鲁王在封地兖州去世。他是大明建国以来第一个死去的亲王，享年20岁。鲁王的死就像是宫城上空那道迅疾的闪电，曾经引起过片刻的震动，之后便成为一个秘而不宣的禁忌。祖皇爷为鲁王举行了一场盛大的葬礼，来悼念这个早逝的皇子。除此之外，却不允许宫中有人谈论关于鲁王一个字。与其说石叔是死了，不如说他是消失了。在那冰冷入骨的雾霭之中，少年建文第一次真真切切地嗅到了死亡的气息。祖母孝慈皇后去世之时，建文还是一个黄口垂髫的小孩子，并不明白生死为何物。记忆中，那次葬礼似乎持续了很久，满目槁粟，哀声如潮。建文被裹进罩子一般的孝服当中，在人群中跪了很久，粗糙的麻布戳到毛茸茸的脸颊上，刺得他皮肤发痒，忍不住用手去挠。就在此时，建文忽然有了一个重大发现，原来挠痒是一件这么有趣的事情，越挠越痒，越痒越舒坦。他从脸上挠到胳膊上，又从胳膊挠到脖子上。正当建文努力要把柔软的小手伸入后背之时，父亲狠狠一巴掌打到他脸上，黄豆大小的泪珠一粒粒滚落。年幼的建文憋红了脸哭出声来。不管出于何种理由，葬礼上的哭声总是无伤大雅，甚至可以增添悲痛的气氛。建文哭天嚎地，周围的人们纷纷向他投来赞叹的目光。十多年后，当工人们回想起当时的情景，还常常掩面而泣，无不动容地说道：皇长孙自幼仁厚慈悲，曾在孝慈皇后的葬礼上放声痛哭，是一个难得的孝顺孩子。面对这些奉承，长辈们总会露出欣慰的笑容，然而只有建文自己知道，他只是因为被父亲扇了巴掌而大哭。宦官和工人们个个巧言令色，深谙说话的门道，他们常常会说出一些好听的谎话，让建文找不出理由去否决，他只好暗地里找机会捉弄他们。在建文漫长的青春期里，他最重要的功课是学会做一个合格的皇孙，他的榜样是自己的父亲。 父亲当了22年储君，被大臣们认为是最出色的皇位继承人，那些围绕在父亲身边的太师太保都对他赞不绝口。建文常常想，储君就像是兵库中的刀枪剑戟，令人忌惮又让人艳羡，但他不知道自己何时会派上用场，是夺目的出鞘，还是绳府铜锈。决定这一切的可能仅仅是少数人的生死，当然这些问题只能在脑子里想想，若是不小心吐出一两句，他可能就再也无法用脑袋思考了。父亲的身体并不太好，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在建文的记忆中，他总是对自己时好时坏，高兴时带建文去玄武湖阅兵也是他，不高兴时罚建文背奇怪的经文也是他，好几年坏几年，建文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慢慢长大。有一年秋日游猎，建文终于有机会穿上戎衣和罩甲，他骑着一匹白色的小马驹跟在叔叔们身后，觉得精神抖擞。禁院中的秋草已经枯黄，丛丛低伏，柔顺的像是马背上的鬃毛一般，今天可算得上是满载而归，几乎每个人的马上都挂着锦鸡、野兔等猎物。鲁王还捕获了一头不算太瘦的母鹿，早早的让掌管膳食的宦官们拿去河边剥皮去了。和往常一样，建文仍然一无所获，不过能有机会外出游猎，他已经十分雀跃了。原来繁华的皇城里居然还有这样的地方，豢养这些奇禽野兽，真是好兴致啊。说话的人嗓音粗壮，带着一点北地口音，听到这个声音，建文的雀跃便一扫而空。燕王不知何时回到了京城，忽然出现在禁院之中。这位四叔据说从少年起就在行伍中摸爬滚打出来，一身的武夫习气，像个蒙古蛮子一般，向来是建文最畏惧的长辈。更何况他肩上还总是架着一只目射寒光的鹰隼，据说那是高丽所供的珍禽，凶狠异常。那鹰隼距离在燕王的肩胛上颇不老实，偶尔扑棱几下，脚腕上的铁链子便当啷作响。建文对这只长着利喙的鸟很是恐惧。燕王抚了抚鹰隼的羽毛，对他说道，可惜了我那些北方的弟兄们，在那荒江僻壤里为国卖命，到嘴的五谷恐怕都不如这锦院里锦鸡的四两。燕王这几句话有些阴阳怪气，让原本其乐融融的气氛忽然凝固起来，皇子们面面相觑，不知如何应答。倏然一支箭脱离弓弦，发出嗖的一声厉响，划破了尴尬的寂静。远处的矮丘上，一只瞧热闹的灰兔中了箭，倒在草丛中。射箭的人是鲁王，他坐在紫流马上，身姿挺拔，似乎并不在乎眼下尴尬的气氛。鲁王收了手中的弓，朗声说道，建文，那只兔子归你了。 多谢师叔。 建文欣喜地纵马去草丛里抱起猎物，骑着马往回走的时候，那只高丽鹰径直朝建文扑来，争夺他怀中的猎物。建文顿时吓得六神无主，马被惊得一撩后蹄，险些把建文摔下来。好在响起一声口哨，鹰立即又返回到主人的肩上。燕王摸了摸肩上，说道， 啊，这猎禽茹毛饮血惯了，才几个时辰没有见昏就按捺不住，怕是吓着建文了。 建文清了清嗓子，朗声应答， 没有。 燕王取出腰间的匕首扔给建文说道， 皇长孙若是心中不坏，可以立刻把这猎禽开了膛，晚上给你加餐。 建文虽然喜欢打猎，可毕竟是皇宫里长大的少年， 让他去拿匕首给禽兽开膛破肚，那可是和杀人无异。光是想象一下那血淋淋的场景，建文就觉得腹中一阵酸水往上涌。可是看着四叔脸上讥诮的神色，他更不想表现的懦弱，于是陷入了纠结，不知如何是好。鲁王漫不经心地说着玩笑话替建文解围：四哥啊，可真是不了解你这个小侄儿。建文这孩子虽然好吃，胃口倒是不大，一只兔腿就够他填满肚子了。建文，你说是不是啊？建文接到石叔抛来的信号，立即说道：石叔说的是，我喜欢吃地上跑的，水里游的，独独不喜欢这些天上飞的东西。众人这才轰然大笑，燕王也自讨没趣儿，悻悻然驱马离开了猎场。这天晚上，右公公替父亲更衣的时候，父亲随口问道：听说今天四叔那只鹰朝你扑过去了？ 嗯。 建文耷了脑袋，支支吾吾地回答。父亲闭目养神，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禽兽再怎么凶猛，脚上也拴着链子，你要是这么沉不住气，将来的下场和他又有何区别？将来，这是父亲常常挂在嘴边的两个字，每次说到将来，父亲的语气总是冰冷的，让建文不寒而栗。父亲继续说道：燕王再怎么大胆，也不会对你下手，他只是想看看你的弱点，看看你害怕的样子。 建文鼓起勇气问道：请问父亲，如何才能让别人不发现我的弱点？ 藏住他，不要被任何人发现。 那要是实在藏不住呢？ 那就除掉他。 父亲说除掉他的时候，语气有点怪异，像是在讲如何拍死头发里的一只狮子，帐中的一只蚊子，那么的轻描淡写，却又充满杀意。 父亲摸了摸建文的头，自己便去就寝了。在建文眼中，父亲是一个没有弱点的人，他对所有人都和颜悦色，不露喜恶，他像是深不见底的井，建文永远也弄不明白井里藏着什么。而在所有长辈里，石叔鲁王是最特别的一个。这个石叔只比建文大七岁，从来不会考他四书五经，也不端着长辈的架子。每次见面，石叔总是会兴致满满地和他聊一些漫无边际的话题，比方说什么季节的果子最甜，何处进贡的茶饼最好，上善间里可有什么新奇的点心之类。所以当建文想要除掉自己的弱点时，他自然而然地想起了石叔。 石叔，我想学武功。 好、哦、东宫那几个小宦官不是任你拳打脚踢的吗？怎么 正是因为如此，我才总是学不到有用的东西。师叔，您认识的人那么多，快给我找一个可靠的老师，教我真正的武功吧。 建文扯着师叔的衣袖，语气像是煮过头的汤圆一样黏糊。鲁王看着建文，想起了游猎时的那次意外，似乎明白了什么。过了两天，建文被鲁王带到禁军之中，建文还没有看够教程的秋瑾，就听到红钟般的声音在耳边响起：鲁王殿下来军营，怎么没有知会老夫一下？老夫也好迎接啊。这个老爷爷建文自然是见过的，他便是曾与祖皇爷一同出生入死，戎马半生，如今被封为信国公的大将军汤和。鲁王恭恭敬敬地给信国公作了个揖，然后将建文引荐给他，说道：听闻信国公最近回京操练禁军，这孩子特地央求我带他来向您请教功夫。 信国公瞥了瞥剑门，似乎一眼便看透他的来意。大明纷番建国，皇子之国拥有自己的封地和军队，剑门并不是第一个来向信国公请教兵法的人。信国公摆出应付皇室子弟的笑容，懒懒地说道： 啊，请问皇孙，你是想学以一敌百的功夫，还是以一敌万的功夫啊？ 信国公，我不想学兵法，我要学真正的武功，可以在战场上以一搏一，杀死敌人的那种武功。 听了这话，信国公立刻大笑起来，声音依旧振聋发聩，连脚底的木板也在微微颤抖。 老夫征战这些年，从江南打到西北，见过各式各样稀奇古怪的人物，不过至今还没有见过有人放着好端端的将军不做，想去前线当炮灰的。 信国公俨然是将剑门当作一个顽童来应付，这让剑门急红了脸。他凑到信国公耳边，压低了声音，正色说道： 信国公，我想学的是可以保命的功夫。 老人拧起眉，忽然领会了剑门的意图，却语气不改： 皇孙地位尊贵，这禁军里没人敢跟你过招，学来学去也只是花拳绣腿，我劝您还是不要浪费时间了。 正是因为如此，我才要来请教信国公，哪怕只要教我一招能在关键的时候自保的功夫，剑门也就心满意足了。 信国公上下打量剑门，然后捋了捋髭须，摇摇头，长长的叹了口气： 哎，瞧你这身子骨，若是想要保命的话，恐怕只能36计走为上策了。 剑门三番两次被堵回去，极为不悦。他心想，你这老头子，我毕恭毕敬地来拜访你，你却如此不领情，若不是看在石叔的面子上，我早就拂袖而去了。 鲁王旁观许久，忽然将折扇往手心一拍，说道： 哦，忽然想起来，听说军中近来新制了一批新奇玩意儿，不知道可有什么适合小孩子的玩意儿，可以让剑文拿回去玩一玩的。 信国公语气松懈了一些，笑着说： 果然什么好东西都瞒不过鲁王的耳朵，皇孙随我来吧。 武库四周被高墙围起，即便在白昼里光线也十分幽暗，门一打开，剑门便嗅到一股冲鼻子的火药气味，几十个木架上放置着各式各样的新奇火器，其中有黑黢黢的火筒，状如碗口的碗口处，还有长满钉似的怪异铁球，那是火棘犁，剑门在兵器图谱当中看到过。剑门对于这些火器并不陌生，其中有些他在书中看过，有些听大臣们提到过，一直心向往之，如今见到了实物更是欣喜至极。郑提督说过，虽然火器不及弓弩轻灵，却是威力十足，往后必将取代刀剑弓弩，成为大明兵士们最重要的武器。武库中央有两排架子，上面放着几十只崭新的火铳，显得异常醒目，他们的形制和剑门以往在图谱中见过的都不太一样。这些火铳口径较小，铜壁光滑，每只火铳的大小厚度从肉眼看来毫无差异，做工极为精巧。信国公介绍说， 这便是最近改良过的红武手铳了，殿下听我一言，要击败对手最好的方式便是手铳。 剑门不住点头，他从木架子上选了一把手铳，这东西特别沉， 建文甚至不能稳稳端住，他觉得身后的信国公一定在暗笑自己。建文下定了决心，从今日起我要练习火铳，谁能助我早日成为天下第一的神射手，必有重赏。自从建文在东宫宣布了这条消息，小宦官们便忙不迭地给他献计献策。我的小主子，俗话说心诚则灵，这火铳应该跟弓弩是一路的，咱们须得先拜一拜掌管射术的神仙，保佑您早日成为神射手。啊，不知道在射术上有什么神仙可以拜啊？要说起门神武圣，民间到处都有画像泥塑，可是这射术之神还真没有听人提到过。于是小宦官们纷纷回忆起在勾栏瓦舍里听到的那些故事，七嘴八舌地说道：听说前朝成吉思汗身边有一位名将叫哲别，是蒙古人的神射手。建文一听到蒙古二字便挥挥手，嫌弃似的说道：满人达子，不拜不拜。又一个小太监说道：谁说只有达子才会骑射之术？汉代的飞将军李广臂力惊人，能把整个箭簇射进石头里，他只凭一弓一箭就吓得匈奴人气都不敢喘一声。建文点点头，却又说：飞将军李广确实是英雄，但他运气不太好。右公公咳嗽了两声，缓缓说道：小主子可还记得后羿射日的故事？昔日天上有十个太阳，人间热得跟火炉似的，多亏后羿用箭射下来九个太阳，才让天地安宁。若论射术，恐怕无人能比后羿更在行了。经此提点，建文茅塞顿开。啊，还是右公公足智多谋。建文立刻跑去书房，亲自提笔画了一幅后羿射日图。画中的后羿是一个宽脸壮汉，手举长铳瞄向天空中的十个大火球。他对这幅画作十分满意，让右公公把画装裱起来悬在房中，每日练习火铳之前都来参拜一番。鲁王见了这幅画也大声夸赞他画得好，接着说：下个月我就得去兖州了，好好练铳，我从兖州回来可是要检查的。回来，建文这才意识到史书是生下来就有封地的鲁王总有一天会离开皇城。星空下，海浪拍打着青龙船，建文摸着手中哈罗德给的手铳发呆。腾格斯见他半晌不说话，摇了建文两下： 安达在想什么呢？ 啊，没什么，想起了我的师叔，后来死在兖州的那位。建文胡乱回答着，但是腾格斯显然对兖州在哪里没有概念。铜雀倒是对这个话题产生了兴趣。 哦，鲁王啊，大爷是一个有趣的人呐，可惜20岁就英年早逝，又不知为何被视为荒王，他平日里很奇怪吗？ 建文没有正面回答铜雀的问题，只是说道：若不是师叔，我可能这辈子都学不会火铳，也不懂得怎么鉴赏宝贝。师叔热衷于寻仙访道，这件事在宫中人人皆知，但是求仙求道被祖皇爷扼视为荒的地步，绝不是建文记忆中的师叔所为。建文幼时为这个嗜好愤愤不平，长大之后又亲身经历了那些宫廷之变，师叔的死也一并变得可疑起来。如果有朝一日能找到佛岛了结这一切事情，自己还有没有机会去查清师叔身上的谜团呢？建文看着天上的繁星叹了口气。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不空文化出品的架空小说《四海惊奇》，主创马伯庸，驰骋赵老师，演播江宁，制作 严乔峰，编辑张璐。四海惊奇，冒险继续。活力 X 档案，每天中午一点半到两点，晚上11点到12点，欢迎您下次继续收听。